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96集。俊爷他是真的会云光财团 logo。 穆小鱼鱼是一个在校大学生，去年因为一个热搜小提琴视频关注到秦宇这个博主。他是学音乐的，很少有秦宇这种级别的小提琴大师会出来当一个微博博主，还会各种学习小提琴的技巧，长得好看，小提琴拉得好，还是京大的学生，哪一个不是吸粉点呢？穆小鱼鱼就是其中一个特别忠的粉丝，去年秦宇的小提琴表演是他的入坑曲，自然记得特别清楚。然而他的评论被埋葬在很多评论之下，没有泛起一丝水花。他本来想转发的，但他每次基本上都能抢到秦宇的热门评论，也算秦宇的大粉，不能在丝毫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给秦宇招黑。想了想，穆小鱼鱼就把这个博主的小提琴视频保存下来，然后开始扒谱做对比证据。这边秦冉回到亭兰，就直接去楼上接潘明月的视频了。他还有潘明月、乔生、林思然四个人都考到了京大，横川一中给他们四个人还取了一个京大四霸的称号。林思然一个月前就来了，潘明月跟乔生都是明天过来，后天报名。秦冉小提琴可以暂时放一个阶段了，就跟他们确定明天到达的时间。 我明天跟风叔叔他们一起来，下午4点多到。 四个人开了群聊视频，潘明月依旧戴着黑框眼镜，他按着眼镜，声音很小。云城到京城的飞机每天也就那么几班，乔生那边似乎在楼底下的沙发上，他摸着脑袋凑近镜头。 我明天中午就能到。 我接你们。 林思然发现他有三张神牌就比较嘚瑟，他每天除了打游戏还是打游戏，他兴奋地开口道， 来，我们面对面开黑啊。 知道他们明天都能到，秦冉心情也挺好的。他坐在桌子边，背靠着椅背，顺便打开电脑，电脑页面依旧没有任何图标，他随手按了几个键，就出现了一个文件库，从文件库里找出上次常宁给他的文件。调查他的几个势力主要是欧阳家跟京城研究医院。秦冉指尖敲着桌面，目光放在京城研究医院上，微微眯眼。得找个时间去一趟129总部。楼下程木正准备把那一盆草抱到楼上，门铃响了一声，他就放下花盆去门外开门。来亭兰这边的客人一向很多，老爷子三天两头来喝杯茶，程温如没事就过来溜达一圈。今天晚上程经说了差不多是这个点回来，程木开门以为会是程经他们回来了，没想到打开门是一张完全不认识的脸。对方身材高挑，穿着一身松软的休闲服，手里还拿着个精致的袋子。看到程木，他微微一笑，犹如朗月，清雅出尘。 请问秦冉睡了吗？ 第一，叫的不是秦冉小姐。第二，只问秦冉睡了吗，很确信秦冉是住在这里的。程木接收到这两个讯号，脑海中警报响起。 秦小姐在楼上练琴。 我知道了。 对方也没说什么，只是笑笑，冰雪之色似有融化。他伸手把手中的袋子递给程木。 那你帮我把这个给他吧。 没有要说进去找秦冉，语气舒缓。程木觉得比俊爷那贼鸡巴屌的态度好多了。 那您是？ 程木接过袋子，毕竟是秦冉的东西，他不敢不要。 不用，他知道我是谁。 男人说完就直接转身离开，进了电梯。等他的身影完全消失在了眼前，程木才拿着袋子挺疑惑地往屋内走。 一眼就看到了从楼上下来的程俊。 俊爷。 程木站直。 嗯。 程俊晚上喝了酒，倒没有上头，就是身上有些酒气，洗了个澡才下来，身上穿了棉质的居家睡衣，没有以往那么丰润。 谁来过？ 他从厨房里倒了一杯水出来，注意到程木手上精致的小袋子，袋子上很空，只有在左下角有一个不是特别明显的类似于某朵花的 logo。 他就靠在楼梯边微微挑眉。程木神经很大条， 就是一个先生，我问他是谁他也不回答，就说秦小姐看到东西就知道他是谁了，应该是秦小姐很熟的人。 跟在秦冉身边这么久，程木越来越淡定了，毕竟见过的人太多，更何况还有程俊这个重磅大佬。他说完没有听见程俊回话，气氛似乎陷入极其诡异的寂静。程木摸了一下头。 俊爷， 东西给我。 程俊慢吞吞地伸手，程木立马把手中的袋子递给程俊。程俊接过来看了一眼，袋子里应该有些东西，不是很重，大概也就一个小茶杯的重量。他没有翻，就是低头看了眼这袋子，然后又喝了一口杯子中的水，才不紧不慢地往楼上走。停在秦冉门外敲门，秦冉刚挂断了跟乔生等人的视频，去拿背包里的东西，就过来开门。程俊斜靠着门框，修长如玉的手里把玩着一个袋子，有些懒洋洋的姿态。秦冉一看到袋子就知道那是什么，他转身继续翻自己的黑色背包，然后坐到电脑面前不太在意。 你都不好奇这是什么礼物？ 程俊往里面走，心情似乎又好了一点，手上还掂了掂袋子递给他，一手漫不经心地撑在他身侧的桌子上。秦冉拿出了背包里的笔记本，抬头看了程俊一眼，就伸手去接袋子。他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，并不好奇。手刚伸出去，程俊面不改色地又把手抬高。秦冉本来就是坐在凳子上的，程俊是靠着桌子，他没有程俊高，这一抬手秦冉再多长一只手都够不到。他点点头，行，大爷，送你了。他还不能不要了吗？ 谁是你大爷？ 程俊垂眸，听秦冉这么说，他也猜到了是什么，就低头看了看，袋子里面放了一个黑色手机。啊、哦！秦冉关掉电脑上的文档，又按了几个键，打开社交软件，敷衍的开口：“哥，兄弟，送你了，行不行？”程俊垂眸看了看他，他眉眼清闪，语气说得漫不经心。程俊忽然笑了。 不对，你等等，你刚刚叫我什么？ 兄弟啊。秦冉头也没抬。 前面一个。 程俊那双好看的眉眼低着，秦冉想了想，偏头，手支着下巴。哥。程俊低头笑了笑，眸底也有些隐秘的笑意，他伸手把那个小袋子递给了秦冉。 拿去吧。 你不要了？秦冉接过来。这手机挺好用的。 不用，我听到了程静他们的声音，先下楼了。 楼下程默抱着一盆花，求生欲让他没敢再跟着程俊一起去楼上，只是依旧抱着花盆坐在楼下的沙发上，先是发信息给林思然报告了一下这盆花的状态，然后又发给了老园丁。以往老园丁都很冷漠的嗯一声，今天忽然回了一句： 我发现你很有种花的潜质。 程木盯着这句话看了半晌，不太懂这意思。大门响了一声，这回真的是程金回来了。他一边脱了西装外套，一边要往楼上走。 俊爷呢？ 身后还跟着程温如。 应该在找秦小姐。 程木提醒了一句。 程文如立马顿下来，没敢继续往上面走，他坐在程木对面，把公文袋随手放到桌子上，腿微微搭着。程木看了一眼程文如的公文袋，袋子左下角也有一个花形 logo， 花形很奇特。程木一向不注意程金他们的事儿，最近半年都是跟花围绕着的，他对花比较在意，程文如那个袋子上的花他很眼熟。 你这朵花我刚刚见过。 程木就伸手指了指程文如的文件袋，开口道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